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51集，木棉。说话间，两人到了店铺门口。陈星和月牙进去跟掌柜的说要锦被，两个丫头挑好了花样，选了好几款。白玉堂走进去，一款一款捏。展昭好奇在一旁看，白玉堂摸了一条说太硬，又摸了一条说太滑，那个挑剔。挑枕头的时候更壮观，几十个枕头挨个捏，不是高点就是低点，掌柜的直擦汗。一个伙计来送茶，便问展昭： 展大人，你们这是给皇上挑被子啊？ 展昭哭笑不得，接了茶杯，看到陈星在端详几条红色山茶花刺绣纹样的小锦被，估计是想买给那几个小朋友。看着上边的红色花瓣，展昭突然想到了之前在山林里志云他们捡到那位老妇人的地方，有一片来历不明的木棉花瓣。 开封城附近有什么地方种了木棉花吗？ 展昭自言自语，那伙计以为展昭在问他。 哟，这地方可不多，我们账房先生最爱养花了，开封什么地方有什么花他都知道，我替您去问问。 说完伙计跑了。白玉堂终于挑好了给他爹睡觉用的被褥枕头，陈星和月牙付了银子装包袱，这时那伙计还真的跑出来了。 展大人，木棉花是南方的东西，开封这边基本是种不了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白玉堂也看过来，知道展昭大概是在奇怪那片花瓣从何而来。 不过我们账房先生说开封城里有两个地方有木棉花的。 展昭微微一愣，倒是有些意外，来买条被子还能发现点线索。 在哪儿？ 一个是在皇宫里，账房先生说皇宫花园有花房，一些南方进贡的花草都种里面。 嗯，貌似是有，可那地方出入不便，还是说那小鬼逛过御花园？ 另一个地方呢？ 开封城南边有一个大庄园，潘家桥斜对面那座，都是红顶琉璃瓦白墙面，很阔气的。 你确定那里有木棉花？ 账房先生说那里有的，而且很多，红瓦红花很漂亮的，不过花都种在宅子里边，在外面看不见，要爬上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到。那宅子附近不是有座大佛寺吗？里边有座飞云塔，从那座塔上往下望就能看见。我们账房先生跟大佛寺的住持是好友，有一次上塔顶看到了，说是美不胜收呢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谢过那位伙计。陈星和月牙捧着被褥和枕头出了铺子，众人回开封府。白玉堂边走边看皱着眉头的展昭。 那是所什么宅子？ 你不是聪明吗？那你倒是猜猜啊，看能不能猜着。 白玉堂看了展昭一眼，微微一笑。 该不会就是高和寨的别院吧？ 哎，果然是聪明。按照请帖上写的，这次扁圣举办金盆洗手的地方，应该就是在那个种满了木棉花的庄园里。 说完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这场金盆洗手，怎么看都是要出事的节奏。次日清晨，天刚亮，展昭在睡梦中就听到屋外传来了砰一声巨响，惊得展护卫从床上直接就窜了起来。对面床，白玉堂也吓了一跳，坐了起来，转过脸就见展昭窜起来撞到床顶之后摔了回来，正捂着脑门在床上滚。五爷赶忙下床过去掰开他手看了一眼，还好他家猫脑门硬，就撞出个红印子，展昭倒是也把自己撞清醒了。 出什么事了？ 不知道，听着像什么东西爆炸了的感觉。 两人连忙下床跑去打开了房门，往院子里瞧，就见此时对面的院门也开了。赵普探头出来，另一边林业火边揉眼睛边开窗户，影卫们都蹲在屋顶上往下瞧。展昭等人都注意到，原本平整的喵喵楼前大院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。众人都下意识地扬起脸往天上看，心说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，砸那么大个坑。众人出门走到院子里，站在坑边往里望，坑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个大概半人深的凹陷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什么情况？ 我的天，这是多大的天数闹的呀。 白玉堂看了赵普一眼，赵普对他一摊手， 不然为什么平白无故多了那么大一个坑？ 四周并没有泥啊，像是陷下去的一块，不是闹大耗子， 就是突然陷下去的。 黑影开口，他和白影就在屋顶附近，根本没东西掉下来，地面上突然就出来了一个大坑。展昭想了想就要往坑里蹦，白玉堂赶忙一把拽住他。 啊，干嘛你啊？ 下去看看，没准真有大耗子。 白玉堂无语，抬手扔了一块墨玉飞黄石下去，就见那块石头在坑底打了几个圈之后停了下来，就落在坑中间。 不是很深的样子，下面也没动。 白玉堂转过头，却见展昭并没在看坑底，而是在认真打量他。五爷见展昭上一眼下一眼看自己，不解，伸手拍了一下他还红着的脑门。展昭揉着脑门抬头问白玉堂， 你就穿了件里衣，墨玉飞黄石藏哪儿啊？难不成晚上睡觉都揣着，不会硌得慌吗？ 白玉堂捏住展昭下巴转了个方向让他看坑底，心说眼前平白无故这么大个坑，你还有心思关心石头藏哪儿？ 会不会是内力造成的？ 难道是大和尚放了个屁？哎呦！ 火凤话刚说完，头上叫人拍了一记，他还以为无沙大师回来了，吓得赶紧一转身，只是林业火身后可没无沙大师。低头就见小梁子叉着腰正仰着脸白他，林业火伸手将他提起来，小梁子探头看那个大坑，这时小四子也出来了，扒着公孙的腿好奇看着那个洞。 嘿，要不是在开封府还以为是个沙泉。 嗯，产生沙旋的时候会有这么响的声音吗？ 有时候会有的吧。 沙旋是什么？ 在沙漠和戈壁比较常见，就是地底突然崩塌了一块，以至于上面的沙石和泥土都陷了下去。 可是这种只限于沙漠，或者是地底有很多空洞的地方，开封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，除非…… 除非什么？ 众人都看邹良，邹良看了看白玉堂，众人又不解地回头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倒是明白邹良干嘛看自己。 如果别的什么地方有人在挖地道，不小心挖到了地下水脉，可能会导致这边的塌陷。 原来这么回事儿。 我二哥有时候不小心挖错了路，也导致过地面塌陷之类的。 难道附近有人在挖地道吗？ 这还真不一定就是在附近，有时候你在隔着几条街的地方挖地道，可他的却是不着边际的另一个地方。不过除了地震，像开封城地底的情况，只有乱挖地道才会导致地面塌陷。 开封城地底有不少下水的地道，都是有图纸的，乱挖需要宫里面出批文吧？ 那个自然，毕竟是皇城，要是有人挖进皇宫行刺怎么办？ 我一会儿让南宫找人下地下水道去看看。 众人扬起脸看了看，天都差不多亮了，也没什么睡意。大门口一个坑，怎么看怎么别扭。等天又亮了些，众人聚在一起吃早饭，白夏和白慕天他们都围在那个坑边参观了一下。包大人也起来了，展昭今天想进宫打听夏府和闹鬼的事情，所以打算跟包大人一起进宫。白夏很爽快地答应了公孙去太学讲香料课的要求，小四子他们一群小孩也想去，白慕天也要去参观。 白玉堂一会儿先送白夏过去，然后在太学等展昭，展昭出了皇宫就来跟他会合。不说去了太学祸害学生的白夏他们，且说跟着包大人进宫的展昭。上朝前，文武百官都汇聚在秦王殿里聊一会儿，展昭难得跟着包大人来一趟，一群老头看到他都乐开花了，跟他聊东聊西。虽说在朝的官员大多不是武人，可不少人都知道最近高和寨寨主贬圣金盆洗手的事情，于是纷纷询问。展昭跟那些官员闲聊了一阵天，瞅了个机会找到了庞太师和八王爷，问他们知不知道姚家村的下府。八王和太师都摇头。 姚家村有个下府吗？没听过呀。 八王爷问展昭干嘛问这个，展昭就将几个少林和尚的遭遇一说，八王爷吓了一跳。 你们走江湖行侠仗义，也小心着点儿，这多瘆得慌啊。 这年头连少林高僧都被鬼迷呀。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